I'm going to show you some objects, then you can tell me what they're called. 我会俾啲物件嘅图片你睇，你要讲翻啲物件嘅名称俾我听。我会俾啲物件嘅图片你睇，你要讲翻啲物件嘅名称俾我听。 The key 系一条锁匙，系一条锁匙。 The glass 系一个杯，系一个杯。 The watch 系一只手表，系一只手表。 The glasses 系一对眼镜，系一对眼镜。 The telephone 系一个电话，系一个电话。 The comb 系一把梳，系一把梳。 The scissors 系一把铰剪，系一把铰剪。 The razor 系一个梳刨，系一个梳刨。 The envelope 系一个信封，系一个信封。 The pencil 系一支笔，系一支笔。